1月31号啦，之前嘅1月尾啦， 话咁快，点 解咁快嘅？ 时间过得好快，呢、這个月我谂都好充实嘅。因为我谂系因为 报呢下我先发现， 我知 点 解，我知点解，因为你见得我多，你个人开心，你生活开心咧，你就会自然觉得啲时间 但你 谂 下，呢一个月我已经有一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冇见你噶啦， 所以更加开心。 系咯， 诶，你梗系觉得快啦，你自己去咗玩咗成个礼拜，系咪先？咁啊，系唔同啲嘅。 我话咧，二月都会过得好快 嘅，系嘛？因为有好多嘢做啦。 唔系，因为二月本身日子少啲。 我话俾你听啊， 虽然今年有二月廿九， 我话俾你听，今个 weekend 都会觉得好快啊。因为 weekend 得两日，平日有五日，所以从数学上 计啊，所以点解你会觉得翻工嘅日子系长过你放假日子？ 系 因为你放假放两日， 冇错。但系你翻工要翻五日， 甚至乎更多。 系啦，所以 都系提醒大家一月三十一号啦，即系原来眨下眼咧，2024年已经过咗一个 月啦。 你对上一次倒数讲紧 好景细， 系好景细，而仲有话俾你听就农历新年就嚟，即系话。即系我哋好难得地可以即系叫做新年有两个啦，有西方有中式咁样嘅， 冇错。 即系话俾你听，你要嗰啲拖延症话嗰啲，诶唔紧要啊，仲有 时间， 仲有个农历新年啊，即系成日都话年尾前做晒啊嘛，冇噶啦， 系啊， 下年唔系下个星期又一个年尾噶啦， 冇错。即系最好就系农历新年前就清晒你上年啊争落所有啲嘢未搞掂嘅吓， 系啊， 或者可能你借咗啲 friend 嘅嘢未还嘅，你记得还啊咁嗰啲各方面，或者借支笔刀啦， 系啦嗰啲咧，成日都系唔记得咗啊， 冇错， 系啦，唔好摘过年啊呢啲， 唔好摘过年。咁啊，呢一年咧系的而且确咧，我知道嘅，你系提紧我嘅。要系时候唱定呢、這个钱使 事。冇冇冇冇冇，如果你话要我提你， 我好感觉到你今日特登开呢个头就系话， 冇， 奔神啊，有啲嘢你要做啦吓，你记得去唱礼事前啦。 如果你认真，如果你要我提你呢样嘢，有一样嘢比提你入利是钱 更重要， 更重要 系咩？ 就用 calendar。唔好再约咗啲食饭局， 跟住唔 记 得咗， 跟住唔记得啦。 好难嘅习惯呢啲嘢，唔系话改就改嘅。诶，都讲少少呢个啦。习 惯系要 你开到呢个头。 今日讲呢个。 好啦，咁啊，正所谓除旧迎新啊嘛，系嘛？新一年除旧迎新，我其中一个要除旧迎新嘅嘢啊。最近發現真係要認真去考慮自己分類一下嗰、那個schedule 同埋個 calendar 啦，因為我而家嗰個平時日常電話嘅啲提醒啦，即係日曆上面嘅做嘢嘅提醒就我就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個人真係好懶嘅，咁我就唔中意寫太多嘢 ，mark 太多嘢，搞到好似好多好混亂咁樣，咁我就通常淨係會寫一啲可能約咗嘉賓訪問嘅日子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工作上特別你要記住嗰日有嘢要做啊，咁我先會放落去電話嗰個嘅日曆嗰度嘅行事曆嗰度嘅，有時仲要波性催我先肯加落去嘅咁樣。咁但係事關啊，即係啊波成早兩日就嬲到而家啦。 唔係我代一個朋友去控訴啫。 係啦，總之就約咗個朋友食飯啦，我同阿波成咁。咁啊一路講咗好耐，咁啊定實咗個日子啦。咁跟住然後呢就搵埋地方 book 埋台㗎啦。咁啊嗰個朋友仲好好咁樣早一晚就提我喂聽晚記得嚟食飯啦咁樣。 係啦。 咁跟住 諗住啊過年前食返個團年飯啦，下次見你又唔知幾時啦， 可能好耐噶啦，咁樣咁啊食個飯咁樣，點知啊第二日咧，我就同嗰個朋友講：哎呀，大件事啦！我唔記得咗咧，我今日同時間約咗另外一個朋友要食佢嘅生日飯，所以真係唔好意思，我要、 哎、 我要甩一次底啦！ 哎呀， 咁樣 嗰個哎呀嚟得，哎呀嚟得幾唔小心啊！哎呀， 咁、當然就嗰、那個朋友就好失落啦，係嘛？咁啊。波成又好失落啦， 我冇嘅，我成日都见到你冇乜所谓嘅，佢又唔系啊。 咁亦都警醒咗我一样嘢嘅，即系波成都提我话你系时候真系要认认真真将你每日日常 唔係做嘢以即係做嘢以 做嘢都要啊， 做嘢都要 mark 做嘢嘅嘢都要 mark 翻清楚啦。 好危險㗎，因為前排有約嘉賓咧，即係譬如你當禮拜四嗰日咁樣，因為咧女朋友就孖諗住睇醫生，咁跟住之後我見 Karen 係吉嘅，我都問聲你， 係 啦，跟住你醫生係喎，原來有個訪問， 係啦， 如果唔係 book 咗咧就撞期啦， 好彩， 所以你係要 mark。但係咧，我發現其實唔 mark Karen 呢一樣嘢咧。又你又唔係即係獨有嘅，好多都會啦。咁同埋 即係阿一咯，我記得 阿一都係嘅，佢又係會唔記得嘅，跟住就成日走嚟問啦。咁嗰陣時就會唔會咁樣？你要知道係啦。佢嘅一樣嘢仲誇張嘅，佢嗰個 WhatsApp 咧，啲電話全部冇名嘅，全部齋電話 number。 係啊， 佢係唔會入人哋個名落去㗎。係 啊， 跟住可能隔咗段時間之後想問翻啊，想聯絡邊個可能宣傳人員咁樣啦，跟住佢就喺個電話睇住佢喺一紮電話裏面咧打嗰啲關鍵字 search 翻。但你要知道啦，嗰啲搜尋引擎嘅功能有時就唔係咁健全啦。跟住我就好佩服佢啊，點解你？可以唔入你又記得邊個打邊個咧？其實當然佢係 keyword search 得 係啦。咁當然可能佢記憶真係超群啦。佢成日都話自己 IQ 唔知幾多係醒目啦。咁但係人都係會 咁。我發現原來我同佢幾近似嘅呢啲方面， 即係記憶力嘅嘢，諗住隨住 IQ 嗰啲啊 ，IQ 嗰啲就冇啦，生成嘅啦。但係咧記憶力嗰啲嘢會下降嘅，咁樣同埋你越多嘢累積嘅時候就會出事啦。咁所以係我係佩服嘅，因為我係真係做唔到啦，只能咁講。我只能夠用一啲旁門左。 嗱，你当我俾藉口啦 ，OK？ 你当我俾一个藉口自己，我有一个理论就系咧，我见到有一啲人做嘢，即系可能其他朋友啦，可能喺其他地方做嘢都好啦，佢哋会好中意即系真系写一张面母纸黐喺台面，提自己要做啲咩嘢咁样。咁我覺得係好嘅，呢樣嘢絕對係好嘅。但係點解我冇做呢樣嘢呢？你當我俾藉口啦嚇。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是，我喺寫完呢張嘢嘅時候，我其實已經完成咗一件事啦。 哦， 係啦，因為我覺得個時間即係其實衰嘅，我都自問係衰嘅。不過我覺得有時即係啲時間咁樣用係唔抵嘅，即係嗰個性價比低啊咁樣用。咁我就成日覺得你有我與其嘥呢個時間去寫呢樣寫嗰樣，不如你直接就搞掂一件事情，你咪直接做下一件事咯。咁樣 只能夠話你遇到嘅同事可能係一啲容易處理嘅同事。 當然啦， 因為我當年做 office 嘅時候，我係養成咗一個真係寫 memo 抬頭一定會有嘅習慣。 哦，你就係因為啦，係嘛？ 因為真係有四方八面嘅同事行埋嚟，喂，今日咧幾多點？而嗰樣嘢頭先你講，雖然話寫嘅時間已經做完啦，但因為有時好得意，你寫咧真係幾秒，但嗰件事咧唔係幾秒做得曬，又或者嗰樣嘢要你做咧，佢唔係呢一刻㗎。例如同你講，你今日五點鐘記得要去邊度攞啲咩？跟住轉頭，你聽日三點鐘之前記得要去聯絡邊個咁， 即係嗰啲唔記得就大件事。 係啦，呢一啲瑣碎嘅而唔係即時嘅，所以嗰陣時同埋佢哋行埋嚟，好中意講完一抽嘢之後，佢哋就行開㗎啦。佢就 expect 佢唔會講第二次咁啦。咁跟住我就養成咗有一個咁樣嘅 memo 喺台頭啦。咁當然而家冇一個 fix 嘅台面，咁我都有個 to do list 咁樣。因為如果你譬如WhatsApp 有時人哋會同你講咁，你會覺得哦好啊，我之後覆你啦。如果你唔 mark 得你覆呢個人咧， 你唔記得咗， 你只能夠靠你嘅潛意識有一日突然之間提醒你。我試過好多次都係潛意識提我啦。 我都系，其实我都系靠我自己嘅潜意识， 系啊，系个潜意识。突然之间，你今日瞓醒， 突然 谂起一个人， 系、 哦。如果唔系嘅话咧，所以我一定系有 to do list 噶 ，to do list 同埋 calendar， 因为我只能够话仲有嗱呢一个咧就系另外一个理论啦。有一个说法就系、是，可能因为我哋都叫做创作噶嘛，我哋个脑部啊个空间啊，即系虽然我唔知道大脑嘅构造、创作同埋储存嘢系咪即系用紧同一个空间啦，但系总之就系话，其实我哋嘅心力唔应该攞嚟嘥时间去记呢一啲。嘅琐碎事情，你要靠一啲工具帮你记住，你要留翻啲空间出嚟，即系谂嘢同埋做啲正事。 咁你都啱嘅， 有冇谂过？ 有谂过，只不过可能我写字慢啊，又俾藉口自己，又俾藉口。 譬如你嗰、 那 个， 好中意 你个劣根性比较严重，唔系净系话要养成一个新习惯，你要减少藉口啊。 系，其实原来我最应该要戒嘅就系俾太多藉口自己。 因为啊，人啊好多藉口，我必须要讲就早排去个 friend 屋企咁样啦，跟住又话谂住打麻雀，其中席间有个朋友咧，咁佢咧就唔识打麻雀，佢就我唔打啦，我都唔识打咁样，跟住咧，但其实佢弹一手好吉他，跟住我忍唔住讲句， 咁熟悉嘅呢个人， 咁又话你识弹吉他之前你都唔识噶啦。 我冇讲错。 咁可能喺 其 实 只不过系 呢、這 个半讲先咁讲 啦。 咁讲啦， 呢个系关于 priorities 嘅问题。 就 系 咯， 即系 所以嗰样嘢系系咯。 喺佢心目中啊，吉他系紧要。 咁呢 个 当然啦，即系我都系一个类比话。其实有阵时只不过系想话俾大家听，有啲其实唔系咁难嘅。但系咧呢系一个言语冇讲错。万事起头难，但你只要起咗第一步之后咧，其实就 O K 啦。所以同埋有啲嘢咧，你真系逼初头段系逼嘅，即系你嗰啲习惯咧，就搞嗰啲。即系譬如我卅几岁咯，啱啱上年农历新年先开始学揸啱筷子，我一个月到就改到啦，而家就揸啱筷子。其实一开始一定会有少少嘅，都系嗰句 priority 咯。 唔系，同埋都大家唔使太惊嘅，成日都觉得自己做唔到，因为其实一个理论就系话一个习惯咧，你要改咧，其实26日就改到噶。 系啊，其实得噶，系啊，所以我喺度送四个字俾大家啦，嚟自佢新歌《阿德和明德》啊。新年到之前，大家一齐履行呢首歌歌名嗰四个字：自我反省。 我反省咗噶啦。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如常，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害怕清醒如常，清醒任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得黄明德自我反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截至去年第四季末， 本港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25,163宗，是2004年第三季以来最多，按季升大约1.3 倍，主要涉及银行职员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的贷款，这类贷款一般按揭成数较高。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涉及金额1313亿，按季上升超过 1.2 倍。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当楼价调整，负资产数字自然会上升，不过负资产相关拖欠比率仍然低于整体住宅按揭贷款拖欠比率。他说负资产数字只是一个计算上的结果，对于银行来说最重要是拖欠比率是否上升，或为风险管理带来什么影响。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第四季和全年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本港去年经济按年增长 3.2%，单计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较去年第三季加快 0.2 个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关注 Worldcon 世界币在港的运作涉及严重个人资料私隐风险，有关机构收集和处理敏感个人资料的情况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公署下就根据法庭手令进入六间处所调查，要求交出相关文件和资料。公署说，项目声称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全球适用个人身份识别系统 WorldID 和全球通用加密货币 WorldCoin， 其中 WorldID 用作分别人类和人工智能身份。参与项目人士要先下载名为 World App 的软件和预约，再透过设置在不同地点的红毛扫描装置收集信息，借此获取注册身份，并免费获得虚拟货币世界币。公署认为红毛信息属敏感个人资料，呼吁市民对世界币提高警惕，切勿随便参与收集敏感个人资料的活动。在北京，国防部长董军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像通话。董军说，今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发挥更大作用。绍伊古说，在两国元首的定向领航下，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以今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重申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明天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气温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将军澳宝灵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近宝良谷何玉清甲子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体育馆，同埋宝林北路近景林村。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清理咗噶啦。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嘅支路都曾经有坏车，不过而家都清理咗。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都系近德福花园。另外仲有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都系较为塞车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隧道出口，西隧港岛较为出口较为车多，而家去到文系啦，而家较为车多噶。西隧去沙田方向就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就入口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而家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而家喺康庄道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喺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而家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日村。环保大道去日出康城方向近超顺路车多，龙尾去到宝顺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嘅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嘅收费全日维持25蚊，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蚊。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睇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嘅收费显示屏。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是青山有些说话他要自己讲出来。 队长这么希望跟展颜缓和关系，还有什么是他讲不出口的？ 队长讲不出口的事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 斌神，学下我啦！ 博成，做乜成日要人哋学下你啫？咁我又真系唔系你嘛？ In the universe, I snowflakes that I can be normalized, like a butterfly stuck in a loop and white. Am I gonna run, listen, faith in the road that seems alright? I'm so afraid that I'm gonna be hated by everyone around me. It's you. Anna Hesberg, I can't be you. 又再者啊，咁多个人要学。 It's hard to put in words, so complicated how I'm feeling. One blink and suddenly another year, another season. 点解要系你咧？ Look into the future, w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ones that we admire, I just wanna be like them. Oblivious, I'm not, just didn't talk when you were speaking. So serious, you started taking over all my feelings. And that's the reason my mind went from zero to a whirlwind. Got me second guessing who I was and who I'll be. Maybe I should take a break, or I could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so good to me. Today's the day that I realize, don't need you ever staying in my mind. A gift to me is saying goodbye and taking back what was already mine. The memories flash closing my eyes, no turning back, I feel so alive. And even if the world has to change, I hope this part of me will stay forever 19. Conversations that I could have joined in. Constant alienation, should I leave or should I go in? I'll be the bigger person, I'll shut it out, keep working. But in the silence, all the voices bring me down within. What was I thinking? When I look to you to validate my whole existence revolves around your time and space. In your eyes, I needed to come in first, never second place. This whole time it was all about me running my own race. I think it's take a break, so watch me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all good to me. Today's the

全都爆冷。Gotta get the good vibes.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進難以爆冷，我可以打橫行。 聽過 Marco 嘅 Joy Boy。Vibe 呢样嘢咧，有阵时好难形容嘅，夹唔夹嘅，亦都可以话今日唔夹，听日又夹，又或者调翻转都得。 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偏进与退场歌，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天进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敢，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事，方醒觉没法再向你抱紧，就算再次进场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暗，让当天心中风扬， 生命中每一个人都进进出出一样，不知几时他会成为了你一套电影当中其中一位主角。有趣的就是你甚至乎不知道他几时会出现，哪怕是退场之后隔一阵又可以入翻场。如果俾着你作为当中的主角，你又怎样处理这个情况？ 红黄绿转又转，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是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本分中，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叫，使我面红，奇我幻想有天去北极。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陈明喜 Justin 的派台作品叫做 Little Lov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Gareth T 推出全新歌曲叫做紧急联络人，灵感来自韩剧主题歌曲和配乐。这首歌散发着一种戏剧性的情感，跟他之前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对比。他说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他能够尝试不同的音乐种类。自己作曲編曲監製，緊急聯絡人。 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斷氣，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在無人以後去牽伴你，若覺得長者責任家主很離奇，是我自私今世最有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深夜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第四季及全年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本港去年经济按年增长 3.2%， 单计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较去年第三季加快 0.2%。地产代理监管局公布去年应考资格考试人数合共只有6732人，比两年前减少26%。持牌人数同地产代理商铺亦减少。地监局主席萧泽宇话：去年全年楼宇买卖合约系58000几张，比前年减少2.7%，反映物业市场交投淡静。他又說地監局去年共開立196宗投訴個案，比前年減少28%。在最常見的投訴性質當中，發出違規廣告佔最多。澳門即日開始可以用預訂方式再次買到即日屠宰和銷售的生鮮雞，最快後日正式供應市場。澳門市政局說已經協調粵澳兩地檢驗檢疫部門，確保由出廠至到達澳門口岸並完成檢疫通關的流程，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以保障供應市場生鮮雞的品質和衛生。有做了幾十年雞檔的街市商販說，要觀察市場的反應再調整訂貨策略。澳門自從2017年5月1日起，因為禽流感疫情實施人禽分隔措施，停止所有活禽進口並停止所有活禽交易和售賣，切斷禽流感病毒。澳門居民從此再難吃到活禽，只能以冰鮮禽取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明天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潮湿。农历新年前气温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封路的消息了。清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快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了。就是清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是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

今日最后一个部分嘅骚动音乐啦，今日咧就会有我同波成嘅二人游戏啊，就是、 back to back， 冇错，就系我同波成会轮流一人拣一首歌咧，去延续一个关于小明啊阿小明嘅故仔嘅。 小明去拜年啊？ 小明冇咁快，未出到呢朝住， 即系下个礼拜，唔系话下个礼拜未到，再下个礼拜先有。 系啊， 小明去拜年，小明去拜年，但系小明去拜年啊，就系二月十三号就初四。 系啊，所以 二月十四咧有情人节， 好纠结啊， 系嘛？小明去送花，送棵剑兰俾人。 诶、欸，唔理啦，唔理咁厚嘅嘢啦，先谂咗今个礼拜嘅嘢先。 帮你争取时间啦，谂到未啊？ 我梗系谂到啦，一早已经谂清楚啊！我话俾你听，即刻嚟噶啦！ 好啊，嚟我哋 奔波 back to back， 嚟到农历年嘅年尾啦，陈音添，再嚟一次。你都农历年嘅年尾啦， 唔系农历年嘅年尾啊，都系农历年嘅年尾。 咁啊，小明咧就喺屋企开始准备呢个大扫除嘅工作，因为咧佢比平时嘅人普通人咧系要早好多去执屋。佢屋企收埋好多唔同嘅宝藏。有一日，佢喺屋企揾到一个盒，打开。佢发现里面收埋咗好多宝藏，亦都系一啲好耐好耐尘封已久嘅回忆啊！ 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 衷，想想因你我获尽心绞痛，想想方烈与横蛮怎相碰，若爱后那无穷，杀死那点冲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来言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相信能找根据，人应记得谁，不应记得谁，不欲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迫去淡忘亦太累太累太累，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记一刻，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知有多挂念你，虽说有心锁重门， 听到这首《忘记和记》，小明打在这个盒里面有一个摆存了很久尘封了的一部 call 机，他还记得当时就是用这一部 call 机和他当时喜欢的女仔在这里互相 send 下 message， 打个电话去留个言，然后就会收到对方的 message，那种等待那个 call 机响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现在都还记得。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俯瞰，然后才可将猜疑都变信任，还要等双手再如何拉紧，不说话也可和你热吻，还要经多少放任和宽恕，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的爱，我仍然盼待何时再发现，就算都没信心 这样我还要讲多少对白来抚慰，难道言语竟比内心更美丽，还要将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会保留到夏季。 带嚟有黎明的《我这样爱你》。小明发现其实这一部尘封已久的 call 机已经开不翻的了，不过拿回这一部 call 机出来，他记起一样东西，就是当年曾经为这个 call 机曾经头大了整个礼拜都看不明，因为他曾经收到一个 message 来自阿 May 的，写着20100000。 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旧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旧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 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小明梦游这个 message 不知道52100000，是的，爱你一万年。然之后继续收到下一个 message， 继续拗头。这个 message 是感叹号 USS 感叹号 W 感叹号。咁多年佢都唔知道呢个 message 又点解嘅，但系佢用一张纸抄低咗，直到一日佢睇咗呢套戏，佢就知点解啦。 When minutes become hours, when days become years, and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colors seem so dark without you. Have we lost our minds?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When you kiss me on the street, I kissed you back. You held me in your arms, I held you in mine. You picked me up to lay me down.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can hear you cry. For a little bit more of you, and I am drenched in your love. I'm no longer Is it wrong to feel right when the world is winding down? Thoughts of you linger around. Have we lost our minds?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anymore. 看完套戏，佢都终于明白，原来嗰个嘅短信系写住 miss you 嘅倒转啊。不过好可惜就系呢一个 call 机最后嘅一个 message 亦都系停留咗喺呢个 miss you 当中。最后今日节目带嚟有曲婉婷 drenched。 宾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队由女声合唱到成团，成为最佳女团友啦。 上齐落变身靠乜狂？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 Beanies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2月3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转头翻嚟有 Albert 欧瑞强，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